锵三人行。My English teacher is 李文 ，My French teacher is Julian 。哎呀，我现在可以了啊。 Fantastic， 和 fantastic， 你要说 French 啊，说 French， 哎、yeah. ，extraordinaire， merveilleux， bravo， merci， 又要讲的什么？ 哎，法国是我第二祖国呀，所以咱们就透着气。当然，美国也很好。 法国你们以前很红的，法国是第一个国际语言，现在你们要退步了，英文再过来，你们 不 要学英文 啊，好学英文。teacher Lee，teacher Lee 最近忙什么呢？ 最近忙告第三个物业公司 GSM 德国公司，第二呢开始写姓礼仪专栏。 哦，哎，姓礼仪啊，我还可以理解。 他最喜欢的 就是当然 我没听错吗？是姓那个 姓爱， 姓爱的姓 色戒嘛？ 姓礼仪， 哎，姓礼仪就是色戒，就是也要守戒呀，就玩这个色呀。 我的礼仪可能没有那么像你们讲的那么的 detail， 就是说这边的礼貌我们刚刚讲过，比如说你做完爱的时候呢，就不要呼呼大睡，不太尊重女性或者尊重男性、这种，或者说你的性录音带呢不要乱给未成年看到，你懂我意思吗？这种礼仪 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我有点不理解的，他这个性礼仪里他还论述什么呢？高潮礼仪。 对， 高潮莫非唱成花腔女高音才行吗？哦， 我那是贵族的专利， 高潮还要礼仪， 你们就要看时尚时尚杂志就看到了， 要控制。 Thank you， 这谁？ 不错，比如说你要可能时间也要对得好，不能说你来了以后呢，那可怜那个女孩子在你下面呢，还在等你。就是说你要配好这个时间，还有叫的声音不要把邻居都。 可是你这个是等于是男性对女性的礼仪，那有没有女性对男性的 礼仪？也有，你们就要看杂志，不能讲了，要你看，不看我专栏了。 男性慢点，女性快点，这样大家就找齐了。 不过， 咱们今天不是聊 这个，今 天不是讲性礼仪，但是今天你们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呢、很可以聊聊最近我们全国人民争论的一个问题。这问题它有关系，最近国家不是征求意见嘛？就是说。我们原来有黄金周假期啊，五一节黄金周，10月1号国庆节黄金周，但是现在就说呀，要不要取消黄金周，现在在讨论这个、争议特别大。你比如有些人就讲说，现在黄金周啊实际上没有起到应有的效益，交通啊这个，而且旅游点都给人踩烂了， 现在聪明的人不在黄金周出门了， 没错， 等黄金周一结束好。 哎，所以人家就说为什么还要这个黄金周呢？但是有些人就是说你们这些个人不了解这个人民疾苦，我们就盼着这个有两个长假期，那可以回家，可以什么的， 可以这个是结婚，可以生一些、多一点性礼仪去生小孩子， 对，可以高潮礼仪。 我觉得这个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刚刚在那个化妆室谈，就是说 pay vacation， 美国叫 PTO，PTO 就是 pay time 这个 out。 叫带薪假期， 带薪假期，对。 你看我们香港人，我不是香港人，就是我们凤凰香港公司啊，现在我们香港总部的人非常习惯，每年大家计划，哎呀，我要去泰国，然后我提前一个月啊就要安排好。你比如说，好像我最早有10天，现在我大概有15天，就是带薪假期，加上这个周末，你就可以去欧洲玩这么一趟。但是呢，你知道现在人家调查呀，所以说取不取消这个黄金周假期，它跟一个问题相关联，就是在大陆，大面积的、相当普遍的没有这个习惯，企业也没有认真执行带薪假期。你看啊，调查说80%的人，这国务院最近的一个调查。说80%人认为带薪休假的规定没有约束力，就等于你看中国大陆的人很少有人就说还有带薪假期， 因为再怎么样你这么规定，大家还是知道这个就业的压力，大家的生存压力非常大。你比如说像你要在美国在法国，不管怎么样，你就算有10%的失业率，你就算老板说行，你不同意我这个行，那规定是要有假期，那我不给你假期又怎么着？就算是新进来的那个人，可能在中国他觉得巴不得有这份工作，什么都答应。可是在法国，就算那失业的人，他也不会答应。你给我一份工作，我不是说我就为了要一份工作，我什么都可以答应的。 所以咱们这说叫僧多粥少吧。 因为我觉得很矛盾，你问我赞不赞同，我又赞同又不赞同。就刚你讲的，很多人挤人，像我放假，我马上躲在家里，我哪里也不敢去。 跟我一样。 哪里都挤来挤去，完了 回来的票都买不到，我受罪，我还不在家里，我整个北京也是空的。北京最好的时候是放假的时候，可是又很矛盾说，那这些人根本没有这种这个刚你讲的带薪的这种 holiday， 你知道他们也很可怜，他们一年80%北京都是外地人，他们希望就靠那几个假期可以连续的去买火车票回去看他，看他的家人。 你说到这儿啊，我还给你介绍一个歌手，这个歌手9岁就双目失明了，现在是中国这个也不知道是算不算地下，出了3000张这个唱片，自己出啊， 三千张， 他是叫民谣歌手，在民间的民谣歌手，一个双目失明的，哎，就挺关心社会。你看他有一段歌，就是讲这个黄金周，我就说真是僧多粥少。 5月3号的北京，人人都很有激情。黄金周，黄金周，黄金周，满地黄金，人手1万周。黄金周，黄金周，黄金周，满地黄金，人手1万周。黄金周，黄金周，黄金周，看着黄金喝了1万周。 你知道他就说这个黄金周啊，像是2000年吧，5月2号那一天，故宫里你知道踩着多少人？12万人。 对，而且这个 11个故宫，不是，就是踩着故宫的地面。所以现在好多专家说，你这个很多长城啊，很多这个自然人文景观呐、你这黄金周去了，简直是个灾难。他这个人承载不了那么多人，那几天之内 很可怕。 对，我觉得 这个旅游成了一种受罪。 黄金这个字，他一直是说黄金，黄金虽然唱的不怎么样，黄金了半天什么黄金我不懂。现在整个是个 global community， 世界的经济在转，你7天包括 New Year's 新年，银行也关门，学校也关门，什么什么都关门， 是是是， 美金在动啊，全球的股票在动啊，你这个 你说的对， 对不对？ 我昨天看了一个人的博客， 海关还在动， 就是一海归，我看一海归的博客，他也是说什么5、11、11，这是现在中国就全球化嘛，人家国际上都上班呢， 对， 这银行、股票什么的，但是你这儿各个单位都关门大吉了， 瘫痪了。 如果不是黄金，应该说长假。 所以其实啊，真是有没有黄金周是另一回事儿。我倒觉得说的，为什么中国大陆就不能坚持休这个带薪假期？ 对，其实我知道美国有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员工啊，他在好多公司他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一年，比如说我规定，我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啊，比如说2个星期，那你可以选择我在什么时候我申请这个假期。哎，比如说可能大家上班的时候我5月份。哎，大家这样轮流的来，这挺好。 没错，但是你知道现在我们处在大干快上的年代，我跟法国真不一样。法国人家，所以人家说中国威胁世界呀、有一定的道理。法国就感觉受威胁啊，就你这个懒人呐、你这个法国总统萨科齐，你知道吗？他不是推行要劳动吗？要勤劳，法国人不能老休假了。然后他这个政府，法国政府说最近有一个对懒惰零容忍的运动，就是不能容忍。可是呢，法国那帮子享乐主义者就是对着干呢、在网上，你知道现在法国有一个叫懒骨头运动，就是号召跟我们共产党那口号似的，叫全世界的懒骨头联合起来跟法国这政府对着干，就是说我们有懒惰的权利，我们就是甚至还教大家很多方法，怎么跟上司解释自己要休假，撒个什么谎。 其实它是一个生活理念的问题， 生活理念， 中国人考虑问题就从哲学的角度，他就是考虑一个客观，他从一个大层面才来考虑，哎，其实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这样，所以呢，你还是知足，你还是适应。可是法国人不是，法国人说我们要去改变这世界，这世界不让我休息，那我非要去改变它。可是他到最后，他不考虑说整个这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啊，这个我们能不能休假，我们的公司给不给我们这个带薪的休假，其实还跟这个整个世界经济的状况还是这个挂在一起。他不愿意考虑这个， 是是是。而 且我觉得是个态度的问题。人生那个人生活的品质的要求，像欧洲人是比较 lay back， 对不对？我们七点钟开始吃晚饭，10点晚上吃晚饭，对不对？ 西班牙是这样， 10点 吃晚饭，对，弄到早上，对，就是说我们还是 work and play 是可以 share 在一起的。那你知道欧美的人都比较嘲笑一些亚洲人的生活的品质或企业家，就是 work no play， 全部是 money， 特别是香港。你懂了，可是我的感觉，像这边还写法国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度假， 这我得纠正一下， 五年常年在中国度假， 稍微的，对对对，边度假边赚钱挺好，没有， 这法国的三分之一休假是这样，学生和这个在学校当老师的基本上反正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吧，他确实有这么多时间。 还有另外一个你们不知道，大使馆人在大陆，特别是美国大使馆，他们是说双假，美国节日也过，你问问看你法国大使馆、中国节日有过，所以我们应该去大使馆做事，整天放假、 现在中国也有人提出来啊，就像你说的，这好比说我们的清明、中秋、什么重阳、端午，说都应该放，就都放一天假，然后现在说是大年三十那天就放假，因为过去是从大年初一放假。 然后法国还有好多，就是比如说一天放假的时候，你比如说赶上是一个礼拜五，对吧？ 对。 然后呢，他往往比如说前一天他也会放，你放，然后呢正好呢，你不是赶上周末了吗？哎，四五六日，哎，你都可以放。你 在美国生小 法国人，你们就 我们比你们还好， 享受吧。我们去下广告行，我们也得休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忘记。 哎呦，瑞典两年带薪假期。 对，瑞典就是生完孩子，瑞典妇女生完孩子，现在应该还是两年带薪。 但是你说这些，包括我去欧洲，你知道我有一个深切的感觉，就是我们跟你们还没法比啊。嗯。你们已经走在前头了，我们现在过去穷啊，穷疯了，现在正处于一个紧赶慢赶的时候，所以就是说没有资格像欧洲人那样，但有会有这么一种想法。而且呢，你刚才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说中国人啊，其实往往很多单位的领导他考虑的很哲学，或者考虑的很整体。其实最近我一个老领导还跟我讲，他们这个岁数的人呢、你注意到没有，是革命年代，我们所说的革命年代，至少是小时候受革命年代教育长大的。你知道现在在中国各个企业的这个头头脑脑们，我觉得有一类人都是这样。我曾经开玩笑说嘛，我说哪个公司里都有一小毛泽东，都有一小周恩来，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人他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生活爱好了，你让他放假，你让他放假，他不知道去哪儿的，他没有任何爱好。但是这个人的自信心，人的价值从哪儿来呢？就是他在工作上的这种，比如说希望自己的事业成功。要叫我说，也可以说是野心家。 那一代人在精神上是很空虚的，他没有工作，他就觉得活得很没意义。 对，你像现在很多单位的领导就说啊，周一到周五你们都挺忙，那就周末我找你们开会吧。他就根本没有这个，就休息是人天赋的权利。你知道吗？他，你看很多企业的领导讲什么带兵打仗。带兵，他把这个企业当成个军事化的东西，认为你看中，所以我就说法国为什么我说自由平等博爱啊？我现在慢慢学习明白了，个人权利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个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我们过去啊不管这些，我们过去都是集体，比如说为了我们公司的这个目标，所有人都可以牺牲啊，你还讲休息，甚至你还讲收入，你还讲假期。那老总可能说我都不睡觉，我都不休息，你为什么休息啊？ 对， 你知道吗？他根本就是说，我们认为你公司里一个员工，你个人和我这个企业的大方向相比，就跟当年革命战争一样，你绝对是可以牺牲的。 哎，我还有一个理论啊，不知道两位同意不同意？觉得中国的人口一多啊，他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在法国可能十个人就能做的工程，可是中国他要配一百个人去做，这些人都得工作啊，是不是？在那么多人口，所以呢实际上这效率是很低的，相比之下，对，比如说在企业里边白天在电脑上聊 QQ 啊，聊那个 MSN 什么的，然后到快下班的时候他不敢准时下班嘛，得显示一下这时候开始忙着工作，觉得还要加班什么的，然后效率很低的。 因为我觉得刚刚您讲是，我觉得是企业家的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假如说你现在我们刚刚说的什么美国这么多好的这个产妇的假日，或者你的私人的就是你生病的假日，还有年假，这全部都是付薪水的。那假如说这些人你福利给他们，你把这些人弄好的话，他们就做牛做马都愿意。可是现在假如说365天没有任何人会有这个时间去干这个事情，他必须要充电去休息去进步去提高， 这也是 对。所以你像每天就这样把他，我觉得是价值观，早晚这个企业会出问题。 而且你知道这样会造出一代人，我原来你记得有一个摇滚乐队叫平克弗洛伊德，他拍那个 MTV 对吧，就感觉现代大机器就把人塑造成为一个个模子都一样的。真的是这样，就你说的这种，你看你说的这个思路我觉得都很有问题。就说休假说为了充电，那充电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工作？你知道吗？就这种啊，一切为了一个目的，为了一个我们的目的，你个人就好像你像个鸡，你像个猪一样，不是，你像牛一样，行，也得允许你吃草，也得允许你睡觉，但是是为了养足了精力回来再给我干活。 你知道这样塑造成人呐、啊？我那天我一个老领导就说，他说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很可悲了，改也改不过来了。他说我现在即便说我去游泳，我都觉得是不是享受，你明白吗？是说，哎呀，我现在身体有问题，我得去游泳。我每天早上都当任务一样去完成。我现在他就说到法国人就觉得，人家法国人就反复讲，阅读是一种乐趣。所以人家能站在公共汽车里这么阅读是个乐趣。他说你看我们被塑造成的是什么，我看书都是为了明天的话题，我看书想想，哎呦这个有用，这可能最近我们公司的事情我要看这个书。 对，现在中国因为它可能这个年代的问题，就是它整个大家的心很浮躁，一呢就是你说大家不休息。那比如说小孩子，我是学艺术出身，我是那个拉大提琴，原来是，然后到中国以后发现好多学生他成长过程中，你想一个音乐家他练琴的时候，他首先需要的是一种乐感，他有乐感才有追求，说知道我要怎么练，对吧？可是呢你不去，你小时候父母不给你时间，父母学校不给你时间去听音乐，你这乐感从哪来呢？没有。你就好比一个想当作家的人，他没有时间看书，那哪行？ 没错。 哎，可是中国的所有孩子，你长大以后他就搞艺术的，他都存在这问题，他的内心的这种修养，内心的世界特别特别的不丰富。所以这是一个实际上我就想，我们吃饭一直在跟那个鹅肝似的，就填鸭似的、那个、 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要不说发展中嘛，这可能是一个阶段。 对， 可能将来啊，因为他们现在讲啊，就是五六十岁的那代人已经没救了，就他已经被塑造成这样的人，以工作为中心，没了工作一无爱好。但是你看现在八零后，甚至于说九零后、 七零后， 你就会发现呢，他已经会觉得你这个公司的目标是一个目标，我跟你算是个合作者吧，受薪工作，我拿个薪水，可是不意味着我要为你葬送我的全部人生。你看已经有最近你看什么书比较有意思啊？有个作家叫彼得梅尔，你听过吗？写普罗旺斯的。 彼得梅尔 英国的、本来呢，本来是一个美国的，就是在纽约的一个大广告公司的高级主管，后来去了一趟法国，哎呦普罗旺斯太美了、去了一趟普罗旺斯，一下子喜欢上了，带着老婆孩子到那儿就住，然后呢他你看还能跟自己休闲生活结合起来写书。写什么又到普罗旺斯啊，什么普罗旺斯，什么写的全是普罗旺斯他的那种生活，慢节奏的生活，比如说水坏了找一水管工，普罗旺斯那水管工半年也没给他弄好。但是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叫什么托斯卡纳艳阳下，说的好像是 托斯卡纳意大利的，这个 意大利也是一个作家把自己的生活搬到了那儿，就写这个。所以他们现在好多，我听这七零后八零后的就讲说有三个地方必须要去，在那儿生活一段时间，一个是托斯卡纳，是意大利的吧，一个是普罗旺斯，还有一个说是英格兰的叫什么科斯沃，我老记成科索沃呀， 那不可能，别去了。 就是你看他们现在已经觉得我的生活我要有我的规划， 所以我平常我出国的时候我尽量去没有团的，没有采购团的地方、就是 backpack 给自己，就是没有人去的地方，就不会乌烟瘴气的地方。而且我刚刚必须要补一下，美国公司现在我喜欢的公司，我做过，我只要找一个 benefit， 我现在不要你给我薪水多少，你的待遇给我，这个叫 benefit 怎么讲？ 你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好处或者一种， 就是说你的就是给你的待遇的加上那个，它唯一好处，我喜欢有公司就是给你的 tuition reimbursement， 就是今天你要去给你钱去读书，读三个礼拜 EMBA， 我就给你钱读。那种很伟大的这种公司，我觉得他就会，对，他就会现在流行了， 他很有眼光， 这是先进的价值观。 你回来了以后呢，你要跟我签个约，你不能回来拿了学费就跑掉了。 对，真是，我们凤凰应该请你做劳务总监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说为什么中国人就不搞这个带薪休假？其实它有僧多粥少啊，竞争激烈啊，这种原因。 这边的外企公司也有，所以我们很倒霉。假如说我是从这边，我是外国人，我来这边的公司，可是 local hire 的话，你是 local， 你在这边被这个 hire 的话，我就是你们的 package 了。可是我从外国过来的话。那是三倍的薪水，那个福利什么都好， 真是不一样， 很不一样。因为你在，比如说你在法国啊，原来是怎么样的待遇？实际上你来这儿以后，他为了说服你去中国，他还要给你增加不少这工资，而且呢，在法国你自己租房吧， 你要去中国，他不但你工资比原来高，而且他这房子他也帮你租， 所以怪不得 方方面面 你们在我们国土上就是人上人呐、啊。 我们不行，我们都是我们都算是当地的不行。 不过你混的不，他已经混的不错，少数外国人混的不错。 哎呦，在中国的外企的那些老外，哎呦，我家看着这公司给住租房补贴，要但我为什么说这是先进的价值观？早晚中国也得这样，一个人啊，给考虑到人家的住房，考虑到人家休息的权利，包括人家的老婆都可以接到这个中国来一起住。这些过去你看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过去我们老一辈领导人我们说的是个人一切都得为了革命理想而牺牲，现在很多革命理想啊是变成企业的了。你看我就说为什么我觉得还是企业这个大企业家他的这个价值观观念有问题，你就看他平常看什么书啊，看那种 企业怎么可以赚这么多的钱书， 对对，或者是中共的历史，或者是三国演义啊，你让他搞这个权谋，他要包打天下，要称，你知道吗？他就是叫包括我们最早那代企业家，像穆其中我讲的，那都是办公室里要摆着世界地图啊。他所以就像当年人们讲这个古巴的格瓦拉一样，一个人你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你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人生没有问题，我们佩服。但是实际上你没有权利让我们也跟你一样。 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中国可能那企业家他会想，如果说我的手下我给他那么多的时间，我还给他，因为可能我听说一句有人说说是高薪养廉啊，说这个人啊就是肯定你会想那个薪水一高，哎，可能你各方面你不没有那么多杂念，可是中国你会想我手下我给他那么多时间，他还不去搞别的事儿去，他还不离开我再给他那么高薪水， 就怕看你闲着。 其实我们说来说去就两个的问题，就是人太多还有诚信的问题。只要老板给这个有这个诚信给员工，知道这员工不会，就算我今天整天在 QQ 网，可是我后面还在做事情，我在找拉关系或者老利益的话，那他可以相信这员工。他像不相信员工，我那员工要做很多很多事情，一个人是 multitask， 其实你的工作是主持人，可他要叫你做编导，要做阿姨的工作，要做摄像，你这个人没有任何的价值感。 没错，我跟你讲，我前一阵看那个美国，哎呦，我发牢骚是我心理治疗的方式。 开始了。 美国那个编剧最近罢工嘛？ 啊，对对对， 我觉得太奇怪了。美国的编剧罢工，他的几个脱口秀节目就要重播，电视剧就要停播空播。 我天天看那些 Jay Leno 什么 David Letterman 都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我就觉得这在中国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我幕后的人要罢工了，节目一定照做。中国人就是说，主持人你得往上顶嘛。 对啊， 他就是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个各个环节各个分工，这个环节没有了，那么节目宁可重播。你明白他的这种价值观吗？这要在中国就拼一拼，努一努，赶一赶，怎么也给对付了， 换人嘛。